足。 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Hello， 各位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晨都陪伴大家的青年说。大家早上好，我是青年孔文。 大家早上好，我是青年王爽。那再提示大家，不仅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你也可以找到我们全新改版了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画面了。另外当然你还可以来到我们的老地方花椒直播，找到活力982的房间，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画面。 哎，没错，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出行方面的小天气小贴士啊。我们先来说天气，今天呢天气晴，最高气温是5度，最低气温是零下6度，空气呢是轻度污染，天气干燥啊，也比较适宜洗车，不适宜户外运动，穿衣指数是冷，建议大家穿着棉服或者是羽绒服等防风保暖的衣服，再搭配帽子啊、围巾啊、手套等一系列的啊衣物，帮助我们来保暖。 总之你都备全了， 没错。 最近这个七点钟出门，发现天更黑了啊，所以这个早起的小伙伴们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而且注意开车把车灯打开。 哎，对，然后还有呢，给大家一个小贴士，就是今天限行的尾号是3和8啊，在北京是3和8。然后另外呢，准备购买春运火车票回家的小伙伴们，今天起就可以抢购大年初一的火车票了。然后呢今天还会有一位非常杰出的青年代表来到我们的会客厅啊，和我们聊一聊他的工作和生活当中的故事。 今天我们期待一下韩青这位青年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跟我们分享他在基层做党务工作的一些点点滴滴的小事儿啊，虽然是芝麻大的小事儿，但是韩青做得非常的出色，我们来期待一下。 也可以说是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事迹。 是的，来迅速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资讯板块。 青年说，继续说。 青年说，继续说，我们来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青年头条号，带给大家四条新鲜的资讯哈。刚刚说完了这个春运抢票的事儿，再跟大家来提示一下，我们这个高铁外卖又有新动作了。那开车前一个小时可以订餐，这是这个高铁上外卖最新的一个举措。那之前呢，其实这个高铁订餐的预订时限是从开车前两小时这样的一个时限变到了现在的一小时，也就是说呢，乘客又多了一个小时可以下单订餐或者取消订单。那乘坐 G 和 D 字头的列车乘客都可以通过12306的网站、手机 APP 等方式预订外卖。 这个时候看一下我们的花椒直播平台活力982的房间啊，最近和我们互动非常频繁的一家同学，两位主播早上好。一家早上好。 一家早上好。 早上好，早上好啊。然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话题，然后另外呢，高铁外卖还推出了沿线地方特产的预订服务，大家可以不用下车出站，就可以把列车沿线各个站点的特色美食带回家啊。地方特产的预订流程和网络订餐一样，乘客下单成功之后呢，服务人员就会把地方的特产送到您指定的车厢和座位上。 真是越来越方便了。 没错， 虽然许多网友说呢，这个外卖呢算不上美味，但是和原来的这个快餐相比，一定是好吃多了，也比以前吃方便面呀，而且是坐火车之前提前准备一大袋的这个垃圾零食要强得多了。所以临近春运，车票紧张啊，很多网友也表示呢，说我还是先抢到票，再考虑订餐的事儿吧，这票比订餐重要。 对对对，其实现在这个，尤其是对于大学生朋友来讲啊，临近这个寒假的放假啊，就是咱们这个按时的回家啊，还有很多比如说在外地工作的这个朋友们，能够抢到一张火车票，准时欢欢喜喜的回家过年，最近是一件重要的事儿。 是的，还提示大家，今年的这个春节呢比较晚，大家在订这个回程的这个火车票的时候，别忘了顺便把返程的也订了。 哎，青年头条号的第二条，我们再来关注坐飞机出行的啊一些消息。坐飞机呢可以玩手机，这个事儿。 这事儿其实我觉得大家都说了好多年了啊，说了好些时候了。 对。 但是现在终于落地了，对吗？ 没错啊，昨天呢民航局的消息称，在不久的将来，乘客们将可以实现在飞机上玩手机啊。文件里还说呢，现在飞机上基本可以这个开放便携式的电子设备了啊，像比如说这个笔记本电脑啊、平板电脑，还有电子书、手机、视频播放器和电子游戏机等等。随后东方航空和南方航空就在昨晚发布的公告当中说，允许乘客在飞机上使用手机，但是需要打开飞行模式，关闭蜂窝移动通信功能。 所以昨天晚上其实我在朋友圈已经看到不少的小伙伴在抛出这样的一个信息，就是说他们今天要坐东航的这个航班啊，然后特别嘚瑟，说 要去尝鲜了是吗？ 说明天在飞机上给大家发信息 啊， 发一个朋友圈 啊。 所以今天的这个所有东航的航线应该都是已经可以使用手机的了 啊。哎，那这样的话，昨天我们是不是可以找一个，就是今天正好乘坐飞机的朋友，然后跟我们连个线，是吧？在飞直播一下，在飞机上，这个大家啊，在飞机上玩手机的一些心情啊，还有在手机玩，在飞机上玩手机的一些感觉。 虽然是手机上现在有 WiFi 了，但是如果在飞机上连线的话，会不会给大家带来噪音啊？ 反正就是那个稳定性可能还有待上去，是吧？ 是的，我们下次要尝试一下啊。 对，可以尝试一下。 接下来跟大家说说这个狗年春晚哈，离春晚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那大家都知道，在1998年春晚的时候，其实有一首歌是一夜蹿红，而且当时 来吧来吧，相约酒吧，来吧相约1998。 哇，当时这首歌太洋气了，对吧？ 没错。 当时其实王菲在这个比如说其实在这个北京上海啊这些地方还没有那么大的知晓度，对吧？大家觉得哎呀，这是一个感觉有点特别有灵气的这样一个小姑娘哈，和我们这个那英一起对唱。而且当时在这个春晚的这个舞台上，其实女生的二人对唱这种节目是非常少的。有男女对唱多，对吧？也有小合唱。 对，没错。 但是两个女生的合唱《相约1998》一定是一个经典。 哎，没错。 接下来跟大家说，那昨天呢，微博上爆出那英和王菲有望20年后再度合作，登上春晚舞台演唱《相约2018》，重现1998年春晚上《相约98》的经典瞬间。太期待了。 你期待是吗？ 期待啊。 啊，其实我就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就感觉20年，哎呀， 弹指一挥间 啊。然后最近呢有知情人士透露，就说确有此事。这首《相约2018》呢是由钱雷作曲，梁芒作词啊，最近很红的一档节目《国家宝藏》的主题歌《一眼千年》也是出自这两位作词作曲家啊。如果两位天后呢能够真的是合体的话，那么现场的效果一定会非常的震撼。我相信还会有很多的朋友和我一样会感叹时光的流逝，岁月在啊，容颜慢慢变老。 应该会让很多的人想起20年前的自己吧，我觉得。 对，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值得去再次合体的一件事儿哈。 哎， 期待这个那英和王菲能够真的就是 成型吧，能够在狗年春晚上看到这一对女生这个二重唱，对吧？ 哎，对。 那有消息一出呢，有不少网友都在感慨说时间过得真快，一会儿20年就过去了。更有网友打趣说这个电影《夏洛特的烦恼》里有夏洛和那英合唱的《相约酒吧》，如果不是这个爆料，估计很多95后的学生还以为这首歌是夏洛唱， 是沈腾唱的。 时间太久了，很多人都就是年轻的小朋友可能都不知道这首歌它的当时的震撼的效果， 对对， 和那种影响力吧。 嗯嗯 嗯，其实就像刚刚爽爽说到的，其实在当初那首歌之后呢，这个王菲的 知名度 啊，家喻户晓的这样一个程度，乃至于他以后的一个私生活啊，都是被这个粉丝朋友们无限的关注啊。 嗯， 接下来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条体育方面的消息啊，同样给孔文的感觉就是也是引起了一波回杀呀。哎， 时光易逝，弹指一挥间。 这个大家喜欢足球啊，喜欢踢球的朋友们可能都知道，这个在世界足坛当中呢，有三个名震江湖的罗纳尔多，也就是人们非常熟悉的这个大罗、小罗和 C 罗啊。昨天凌晨呢，37岁的小罗，也就是罗纳尔迪尿宣布退役啊，这也是去年卡卡退役之后又一位从足球场地啊足坛隐退的巴西巨星。至此之后，巴西已经没有任何一位现役的世界足球先生了啊。这些年呢，可能会有球迷们有这种感叹啊，小罗啊，竞技状态下降的速度确实是有些快，相比他当年在巅峰时候啊，无论是在俱乐部还是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啊，他的那种高光和耀眼，还有为这个球队和国家做出的贡献啊，近两年这个竞技状态下滑的速度是非常的快。但是呢，伴随着争议声呢，很多球迷都为他感到惋惜。回顾小罗的职业生涯非常的精彩，尤其是在巴萨期间成绩更是辉煌，被称为梅西的领路人。尽管小罗的巅峰岁月稍微短暂了一些，但他依然成为了一代人的足球偶像，就包括我。 每一次这个有特别大的这个球星退役哈，都会让人感觉到一个时代好像离我们而去了 啊。 虽然小罗的影响力不至于到这么强哈，但是大家还是会回想起很多他之前驰骋绿茵赛场的这个画面，也想起很多自己和小罗一起去经历这些经典赛事的这个画面哈。 其实对于我来讲的话，就是这两个人物，比如说拿小罗和这个 C 罗来做比较的话，这两个人物好像也是在我们的记忆当中，起码是在我的记忆当中，也是出现在两个时代的 两个阶段 啊。那么就是我们经常会聊的，那么小罗好比就生长在我们的 PC 时代，那么 C 罗就是移动互联网时代。对对对，而且就是 C 罗你能够看到他各种各样的就是有关球场之外的他的一些活动一些消息， 就是说衍生的价值会更多。 对， 互联网时代之后，可能这个球员需要再加在他身上的这个光环或者偶像的东西会更多，偶像的元素。 对，没错，偶像的元素会更多。但是呢，作为一名球员来讲，小罗罗纳尔迪尿无疑啊，不可否认的也是一位非常伟大的巨星。 谢谢电台主播养帆为我们添加了印象标签，鲜肉帅哥和暖男全是送给孔文的。在北京时间8:18，我们送给大家今天早晨的第一首歌吧，All My Friends。 took the car. We reinvent the wheel just to fall asleep at it. Crash on the floor, catch the ZZZ. Popping the polar opposite the NZT. Hip hop and the propaganda say they name brand. But I just seen how the did my main man. The nights you won't remember are the nights you won't remember. I'll be gone till November on my city call for Simba. Dreams I made for cages, nigga. Lions are for real, nigga. Dying is for real, nigga. Dying off the field, nigga. Fridays off your chill and not escape the treachery. I just had to rest in peace, the recipe. The rest of us is praying at the sand. Don't leave a tan if you're up right now. Hope you hear what I'm saying. All of my friends are wasted. If I get lonely sometimes, when the angels on my shoulder slumber, and I'm stuck here with the vultures hissing and circling. You didn't 接下来呢，在我们节目当中会跟大家啊引入今天的第一位连线嘉宾，他是来自搜狐的鱼评人姚泽弟。泽弟你好。 Hello， 大家好。 哎， 我是搜狐的鱼评人泽弟。 嗯，泽弟你好。 啊， 你好。 对对对， 好像还在家是吧？ 对。 啊，对，然后 辛苦了。 然后今天泽弟呢会给我们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分享和推荐啊？来，泽弟有请。 嗯，好的，那很高兴可以给大家分享关于娱乐的相关信息。嗯，我所有在这里面说的内容呢，都参考了搜狐娱乐、搜狐视频、搜狐新闻客户端的大数据统计测算。首先呢，本周最火热的电影话题呢，就是要数这个由章子怡、黄晓明、王力宏等大咖联袂主演的这个《无问西东》了。 嗯， 然后这个影片呢，主要的这个主题也是内容呢，是源于清华的校歌。 嗯， 它其中呢，本意呢说的是做学问的道理，引申为只要符合自己的真心，那么就不必纠结来处，只管去行动的人生哲学。这也是贯穿整个电影的这么一个主题。从拍摄手法上而言呢，这个影片采取了多线叙事的结构，横跨了大量的不同故事。目前该片的预告片、电影的这个演员专访、影评在搜狐视频的平台都有不俗的点击量，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趁着正在院线上映的期间去刷一发。然后刚才一开始的时候，主持人就提到了这个春运抢火车票的事情，然后今天也已经是这个腊月初二了，所以说呢，这个到了腊月就是年。然后今天呢，我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内容都是跟这个新年啊、这个美食啊、人生啊，可能会面对的一些什么家里面的人的灵魂拷问相关的。 嗯， 首先给大家推荐的第一部影片是这个非院线的一部日本的影片，叫做小森林冬春篇。这其中呢，这个小森林被誉为说是舌尖上的日本。整个的故事起源呢，说的是有一个女主角世子，因为无法适应喧嚣的大城市，所以决定回到老家，过上那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 嗯， 所以呢，整个的故事 比较的缓慢悠长，然后情节里面包括默默的一些暗恋呀、啊、对母亲的回忆，对童年记忆的这种追溯，全都是伴随着一道菜或者一款点心这样呈现的。 嗯， 所以片中呢强调的说的是这种因时而食的这种概念，然后所有的食物美味都应该顺应这个时节，付出努力，并且呢耐心的等待才可以。 嗯， 我觉得像我们在城市中打拼的这些青年人，然后不太可能说真的是远离喧嚣的城市，不过过年的时候真正能回到家，如果有机会跟爸爸妈妈学习一两道菜，然后去感受一些这种做菜的过程啊，品味一些只有家里面才能做出来的美味，也想必是一个不错的感觉。而且呢目前呢在这个搜狐视频上还有好多自媒体的出品人上传了关于小森林的做菜的视频，所以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去搜索一下，然后学一两个菜回家的时候给家里人弄一手。 嗯， 然后下面为大家推荐的这部电影呢，光听题目就和我今天说的这个美食主题十分的相关，叫做美食祈祷和恋爱。它是一部2010年的时候上映的美国电影，由茱莉亚·罗伯茨主演。他说的呢是女主角伊丽莎白最大的理想就是去旅行，然后这也可能是很多我们现在人的这种理想吧。然后但是真正他说下定决心决定去走出旅行这一步的原因却是特别简单，就是他意识到说自己对食物失去了热情，就是不再介意说我想吃什么，或者说他真介意吃什么是因为想计算卡路里。 嗯， 然后他就觉得说如果我连对食物都丧失热情的话，那我对生活也没有什么激情了。 嗯， 于是他就把自己旅行的第一站呢定在了这个意大利，这个充满了 pasta 呀、这个意大利面、披萨、冰激凌的这么一个地方。 嗯， 然后在那个地方呢他就是享受美食，也和当地的人学习如何的享受生活。然后我推荐这个呢就是因为其中有一句意大利的这个名言，好的，然后呢就是很有趣，然后就说的是大家需要享受生活，具体的内容呢可以在这个搜狐视频上点击观看。然后最后呢为大家推出的是这个搜狐的自制剧，是奇幻爱情网剧《无法拥抱的你》。 嗯， 之前我们都说的是食物，不过呢现在我们说的是对食物的渴望是不是是对也能是爱情。就是这个剧呢它的女主角是一个吸血鬼，然后呢她不需要吸血，她需要吸取的是人的活体能量。他之所以就是注意到这个男主角，就是因为他觉得哎，这个男主角的这个活体能量是他最喜欢的炸鸡味儿的，所以他就是为了获取这个食物，所以使尽浑身解数去接近他。然后呢但是假戏真做，然后产生了一段真正的爱情故事。这样子整个剧情呢就是融合了吸血鬼、轻悬疑、演艺圈还有洁癖症等等的不同的元素，然后过程中呢有很多爆笑的这个误会啊，还有有趣桥段，然后是一个不错用来轻松放松的网剧，就推荐大家去看一下。 嗯，好，谢谢。谢谢这么大清早的起来跟我们分享这么多新鲜热辣的这个好的电影哈，让我们感觉到了浓浓的放假的气息呢。 嗯， 关于美食，关于爱情，然后关于旅行。好，谢谢，也希望这些干货对大家是有用的。 嗯， 好，我们下周再跟你连线，拜拜。 好，谢谢泽弟， 拜 拜。嗯，刚刚在我们花椒直播平台活力982的房间啊，重炮9842打了很多坏笑的表情，他说好喜欢主播啊，谢谢。 嗯， 然后他说送礼是喜欢陪伴是真爱啊，是分享是喜悦啊。然后他还问说主播的衣服是哪里买的， 你是问我的衣服还是问爽儿的衣服？ 对，你要问清楚男主播还是女主播。 啊，对，在现在啊整点报时之后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 眼睛的声音就在 位，请青年人到982诊室就诊。 请坐吧，怎么了？ 我想知道假期去哪儿，又长见识又省钱。 我迷茫，应该工作还是继续深造？ 如果出国留学，应该做好什么准备？ 我想知道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我想， 你这些症状啊，应该是青年焦虑症 啊。 我给你开个方子，按时服用，每日补充。出国留学9课，出行旅游9课，娱乐演出9课，体育健身9课，时尚资讯9课。 这么多，一天怎么吃得完啊？ 不用怕。一剂良药就能搞定。每天8点到10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青春迷茫不怕说。 青年说，我们继续说。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晨8点钟准时为您带来的《青年说》节目，我是青年王爽。 大家早上好，我是青年孔文，还是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啊？大家可以把频率调到 FM98.2 AM927就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然后大家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啊，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就能够看到我们，然后也可以在花椒的活力982房间啊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还有在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参与我们的节目。 我们看到现在花椒平台上有很多的小伙伴已经起床了，然后在跟我们积极的互动。可是现在问了我们好几个问题，可是现在是他的名字哈。 可是现在43374 是主播到几点下播呀？我们应该是到10点钟下播。说主播喜欢读什么样的书？我最近喜欢科幻。孔文呢？ 最近喜欢科幻是吗？其实我一直喜欢的都是传记类的书，人物传记类的。 好励志啊！ 好励志，人物传记类的书啊。但是不知道，可是现在啊，如果说到读书这个话题的话，你也可以把你喜欢的书和什么类型的书也分享给我们。 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这个早间的资讯，进入我们的第二个板块关爱青年计划。那这个板块呢，给大家带来4大啊关爱青年的计划。计划一是关心春节发红包的这些青年们，给你们妙招了。那么因为春节马上就要到了，现在各大厂商公司都纷纷推出了相应的主题活动来打响新春的第一炮啊。这个微信也是采取了相应的活动。据悉呢，微信今年将会开启全新的红包模式，不同于咱们日常使用的红包，这次将会开启黄金红包，让用户在黄金红包中直接发放金条了。对于普通的上班族来说，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消息。那据爆料人给出的相关信息来看呢，说这次的黄金红包用户打开之后会得到多少多少毫克黄金这样的字样哈。这次黄金呢将会转入微信的微黄金账户，并且能够在特定的交易时间进行交易。 想想而来就是一股扑面的贵气。 金光闪闪的感觉，这可能是这个微信下一步的动作，有可能是做一些跟黄金有关的理财呀，或者是跟黄金有关的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我觉得 总之这是一个可以极大的很快速的网罗流量的入口。 我觉得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明天我们的连线嘉宾可以连线一下黄金钱包的创始人，也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 Sam 总。 是的， 让他来给我们理性的分析一下。关爱青年计划计划二啊，我们来关心一下最近的好电影。今晚的电影《英雄本色2018》即将在全国上映，主演有王凯、马天宇、王大陆等高颜值实力派演员，王力宏也助阵电影，创作了主题曲《再见英雄》。这部电影改编自1986年的《英雄本色》，沿用了老版的故事和人物，不过把背景从香港搬到了青岛啊，故事也有很多的内地色彩。大家还可以在电影当中听到很多老版电影当中的音乐，燃起更多的热血回忆。 应该说在许多人的心中呢，吴宇森执导的这个英雄本色系列是开创了华语英雄片的时代，是无可替代的经典。那么穿着风衣戴着墨镜的小马哥也是最经典的荧幕形象之一。所以呢，当英雄本色2018宣布拍摄的时候，其实很多的人都捏了一把汗。那么这到底是一次经典的复活，还是一次失败的致敬呢？大家可以走进电影院，掀开这个神秘的面纱，去重拍经典确实要冒风险的事儿哈。 这个时候呢，我们的青年说节目啊，联合我们的老大，我们的厂牌啊，关爱青年计划，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也将在今晚8点送出10张《英雄本色》的2018电影票，大家现在赶快出手，拿起手机关注啊，不要错过今晚的送票活动。 嗯， 大家在微信的公众号当中搜索“关爱青年计划”， 嗯， 哎，就可以得到电影票了。 来，说到我们对你特殊的关爱吧， 没错。 接下来关爱青年计划三哈，跟大家说说小蓝单车的事儿。之前一段时间因为小蓝单车的这个公司出现了一些问题哈，大家都担心自己的这个押金退不出来。 嗯， 但是现在呢，小蓝单车已经正式的接入滴滴平台了。现在大家打开滴滴出行的 APP 已经可以使用 OFO 小黄车和小蓝单车了，其中小蓝单车将免押金骑行。之前我们跟大家分享过哈，说这个滴滴平台会做一个共享单车的这个集合的一个平台。 嗯， 很快这么快就已经上线了。 对， 那很多小蓝单车的用户称自己没有办法退回押金，这个问题呢也有了新的解决方案。滴滴出行也表示，原来小蓝单车 APP 的用户押金呢、特权卡以及充值余额，现在都可以转换为等值的单车券或者出行券，用户可以选择转换，也可以继续和小蓝单车沟通协商。 哎啊，滴滴出行的 APP 也显示呢，押金转换方案有两种。一种是将原来的押金余额及特权卡都转换为等额的1元单车券啊，用于在滴滴平台上的共享单车。第二种是转换为单车券和出行券啊，出行券是面值5元的快车券和面值8元的专车券啊，均是均为无门槛使用啊。不过目前呢，只有在北京和深圳的小蓝单车 APP 用户可以进行转换。如果您要想转换押金的话呢，需要在1月17号到7月17号之间，也就是半年的时间，通过滴滴出行 APP 选择是否接受转换的方案。 嗯，虽然这个押金不能完全退出来了哈，但总归有了一个可以导流的方案， 对 吧？对，起码你可以转专车券，可以赶紧把它都这个。 就 自己花掉吧， 对，也给了大家一种说法， 是的， 啊，一个说法，一种解决方案，对，这个也是一个，我觉得一家企业，它无论做的成功与否啊，对消费者负责，就是有什么时候咱说什么事儿，这是他必须要承担的责任， 是的。 嗯， 接下来告诉大家，这个关心职业资格证书的青年们又有新的消息来了。那么从去年开始呢，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已经启用了新版的证书。不过从本月起呢，新版证书又多了一个可以查询的功能，大家只要扫描新版证书上的二维码信息，或者直接登录北京市人力社保局的官方网站，输入个人信息和证书号就可以查询了。 嗯，还是要提醒大家啊，新版职业资格证书发放的时候不会在同时发放纸质证明材料，如果您的证书遗失或者是损毁了，可以向北京市人事考试中心申请补办啊，补办证书内页呢会加盖补发的字样，以示区分啊。此外呢，如果您考试结束已经满了5年，仍然没有去领取证书啊，证书按规定会回收销毁啊。希望，跟这个，职业资格证书啊，跟自己相关挂钩的这些同学们啊，来，大家要关注最近的这条消息。 送给大家这个早间的第二首英文歌吧。 I wish I found some better sounds no one's ever heard. I wish I had a better voice to sing some better words. I wish I found some chords in an order that is new. I wish I didn't have to rhyme every time I sing. I was told when I get older all my fears would shrink, but now I'm insecure and I care what people think. My name's Blurry Face and I care what you think. My name's Blurry Face and I care what you think.Wish we could turn back time to the good old days when the mama sang us to sleep, but now we're stressed out. Wish we could turn back time to the good old days when the mama sang us to sleep, but now we're stressed out. me back to when I was young. How come I'm never able to identify where it's coming from? I'd make a candle out of it if I ever found it. Try to sell it, never sell out of it. I'd probably only sell one. Maybe to my brother, 'cause we have the same nose, same clothes, homegrown, a stone's throw from a creek we used to roam. But it would remind us of when nothing really mattered. Out of student loans and treehouse homes, we all would take the ladder. My name's blurry face and I care what you think. My name's blurry face and I care what you think. Wish we could turn back time to the good old days when the mama sang us to sleep but now we're stressed. 青年说，我们继续说哈，马上我们要来连线一位电影学院的导师哈，老师郭博士，也是我们节目的常客了。 那 今天早上再跟我们聊一聊电影。 嗯，郭博士你好，郭博士能听到我们的声音吗？ 跟我们打个招呼， 郭博士。啊，郭博士现在应该是在 整理内务， 在拿耳机啊 啊。 郭博士能听到我们的声音吗？ 郭博士，郭博士在整理内务，然后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这个表情哈。嗯， 郭博士你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吗？ 可以听到的话跟我们打个招呼。咦，郭博士 能听到我们的声音吗？ 我们稍微调试一下哈。 嗯，喂 喂， 嗯，听到了，郭博士你好。 哎， 你 好。 嗯，哎呦，这个因为周末的时候是刚刚做客我们的节目啊，跟大家聊了还是关于很多这个电影方面的消息。今天呢同样是郭博士推荐好电影环节啊，今天郭博士要给大家推荐的是好看的文艺片。嗯， 哎对， 来， 我觉得是这样的，因为很多的那个，其实我觉得这一年吧，然后我会发现中国整个电影市场都是非常火爆的啊。我们知道在去年然后来讲的话，像这个《战狼》，包括一些我们说的这个一些合拍片啊，都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市场的反响。所以我觉得在，其实我们知道就是任何的这个一个软实力的一个提升的话，我们都会需要一个从商业转型到一个艺术转型这样的过程啊。其实我们能看一些这些国外，你会发现啊，其实包括我们说商业片最厉害的这样一个奥斯卡来看啊，然后我们会发现，其实像在之前我们那个《La La Land》啊，它商业片做得非常好，但是它出现了一次侮辱事件，那么最后它真正给奖项的最佳影片呢是给的是这个《月光男孩》，所以我们会发现，其实你一个真正的一个电影大国的话，它最后放到落脚点，关于人文这样，或者关于这个人本身的这样一个落脚点来去。 嗯， 所以我觉得我想在这个寒假期间，或者大家马上放假的时间，我给大家想推荐一下，就这一段时间我们国内一些不错的人文的电影。首先有一部片子，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是这个贾樟柯导演，巴西他们这个金四国合拍的一部片子，叫做这个时间啊去哪里了啊，这是一部片子。然后他会从四个不同的地域和人以及空的来去讲述关于时间啊人情感这些爱这些问题中，他会连在一起来进行。还有一部影片呢，是我们去年拿到这个香港金像奖这个一念无名啊，一念无名。那么当时投资只有300万，那么他其实是聚焦在那种我们说有这种焦虑症的、狂躁症的这样精神病人，他们的角度出来表现，这类人在城市生活以及亲人之间的这种边缘化生活中是如何去来进行自我这种救赎。其实你会发现，在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竞争压力非常大的世界当中呢，你会发现这样的人其实是蛮多的，就是在你面前说以后感到很正常，但是他私底下压力非常大。那么我们如何用一种人文的视角去关心他们？我觉得这个影片拍得非常非常感。而且导演当时在去拍这部戏的时候，其实没有多少钱啊，只有300万左右。 嗯， 那么当时余文乐啊他们都是免费的去帮他们去出演的，最后也取得非常好的成绩。所以这个片子我推荐大家给大家去看，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现在一直在上映的叫《无问西东》啊，就是 说这个无问西东，它其实是来自于中华一个校歌当中的一句词啊。其实你能感觉出来，无问西东这部影片，我觉得啊，这个因为我也是最近时间前刚刚看啊，真的很感人。它实际上来讲，它会把我们那个民国时期那种高校的那些我们真正的方法去表现出来，一个真正我们说什么样一个是对于社会和国家有意义的青年的形象，他在影片当中去表现出来一种集体荣誉，一种牺牲啊，一种对于自己最真实的。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影片，我觉得它也是贯穿了几个时代啊，包括我们是有现代的都市，还有包括我们说这个抗战时期，然后包括还有我们说刚刚解放啊这段的时期，包括我们造这个原子弹，所以它是有几代人、几代青年人在不同时代当中如何去来面对自己的初心啊，来去做一个对社会啊、对国家，然后以及对自己真正的一个这样的人。我觉得这个影片来讲拍得很诗性啊，也很唯美，里面用到了很多的这样诗性的镜头。此外呢，我觉得它还会普及了很多我们这个大家耳熟能详的这样这种一些老的学者或者一些著名的人士，比如说我们说汪国维啊。然后我们说这个冯友兰呢，然后这些人他都在影片当中会出现啊，我们能够看到那样的一个以西南联大的这样为一个主线去来讲述的这个几代青年人的一个他们的生长，还有他们这样一个人生的追求，所以我觉得这几部影片大家 谢谢郭博士啊，我记住了好几部，一念无名是吗？有这样的一部， 对，一念无名， 感觉都是有浓浓的文艺气息，《无问西东》，然后还有《月光男孩》是吗？ 对，月光男孩。 好，谢谢郭博士，我们也期待你下一次跟我们分享其他的类型片。 好，感谢郭博士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谢谢。 今年说我们继续说哈，应该说进入腊月之后就已经在为我们今年的贺岁档在预热了啊。今年的贺岁档也是有很多很多的好的电影，大家也是可以丰富一下你们过年期间的这个放假的生活吧。那我们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今天的这个春节期间的电影。 对，接下来呢，进入我们今天节目的第四个板块，奇葩青年有话说。说点啥呢？ 我们先来说说这个阿里巴巴招聘60岁以上的广场舞领袖的事儿吧。那昨天呢，有一个阿里巴巴的程序员发帖说我妈可能要跟我做同事了。这是因为呢，阿里巴巴推出了一则特殊的招聘信息。有多特殊呢？先看看关键词哈。年薪40万，60岁以上，广场舞的 KOL， 也就是意见领袖优先。那从招聘的网页上看呢，阿里招聘的这个职位全称是淘宝资深用户研究专员，要求员工从中老年群体的视角出发，体验亲情版的手淘产品，发现问题并反馈问题，还要定期组织座谈或小课堂，通过问卷调查、访谈等形式反馈中老年群体对产品的体验情况、用户需求。简单点说，就是用户调研。那这个岗位给出的薪水待遇还不低，年薪范围是35万到40万。 哎呀，不仅仅是这个待遇啊，招聘的要求也非常的吸睛啊。第一条就是60岁以上，与子女关系融洽，还需要有一年以上的网购经验，有稳定的中老年群体圈子啊，在群体当中有较大的影响力，像广场舞的领袖、居委会成员、大妈啊。然后另外呢，爱好阅读啊，社会学，就是爱看书啊，热衷于公益事业、社区事业的优先。哎呀，消息一出，我的天哪，就沸腾了。反正我琢磨了一下，我妈是不够格。首先岁数就是硬坎儿，但是我也挺欣慰的，我妈还年轻呢。 你妈还年轻。我们都知道这个淘宝网哈，刚刚更换了这个最年轻的 CEO， 也就是总裁， 对， 是一个85后。那我很开心，就是这个85后执掌淘宝之后，他其实没有说我把眼光都关注在这个，比如90后或00后上，我就抓年轻人群体，他反而是啊，开始抓这个中老年人的群体了。当然，他肯定是啊，各个年龄层都得覆盖到。但是我觉得还是，觉得给他的这个眼光点赞吧，因为毕竟这个，我们觉得中老年人，尤其是退休之后哈，还是有很多的闲暇的时间的。 没错。 而且确实，中老年的女性在家庭采购大 宗购物中的这个话语权， 有绝对的话语权和经济实力啊， 对对对， 和这个财政大权。 是的，而且为什么要选这个 QL、嗯、就是意见领袖呢？就是因为中老年女性其实特别容易相互影响。 哎， 我妈妈就是，哎，谁谁谁家又买一什么什么什么，对吧？ 啊， 哪家那大妈又买一什么，特别容易相互影响。所以，试验一下吧，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对，但是呢，说相互影响啊，我觉得有一个事儿，比相互影响之后可能会给孩子造成很多烦恼啊。这个话题可能就是临近年根了啊， 嗯、 大家也都会聊起的话题啊。今年这个带不带男朋友回家呀？带不带女朋友回家呀？ 什么时候生孩子？ 什 么时候 生孩子？ 什么时候要二胎呀？ 哎呦，就人家边人家那街坊结了之后吧，哎呦，就急得不行了，这是。 是的 啊。 接下来我们跟大家分享这个第二条奇葩青年有话说哈，说这个经典永流传将登陆央视，王俊凯唱明日歌成为洗脑神曲。 嗯， 那这个昨天呢，这个 B 站的 四大 MC 之一的撒贝宁说、自己被王俊凯的这首啊新歌明日歌给洗脑了啊，最近录了6次节目，3次都以这首歌作为结语，还不自觉地哼唱了起来。 那王俊凯的这首《明日歌》呢，改编自同名的经典古诗，把“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这句耳熟能详的诗词，改成了朗朗上口的洗脑神曲。那这首歌呢，是央视即将上档的一个节目中的主题曲，这档节目叫做《经典永流传》。 嗯，然后于是呢，很多网友就发现啊，就是，哎呀，说这个歌，就是你撒贝宁去唱， 嗯。 就是，就现在这个娱乐，就玩的时候确实挺嗨的， 挺跨界的， 啊、挺跨界的、嗯、啊！对，我们 大家千万不要把某一类型的，比如主持人啊，或者演员啊，或者明星或者歌手， 千万给他们别贴标签。 对， 嗯， 能力多着呢。 对，没错、嗯、啊！你比方说我们，对吧？你看我们， 你让我们炒个菜也行。 我们要做一档美食节目是吗？啊，在昨晚呢，一名叫做枪炮爱上玫瑰的网友说，看到微博热搜硬地围炉夜啊，我以为是一个篝火的晚会，打开一看才知道原来是网易云音乐举办的音乐盛典啊。昨天晚上是在工人体育馆啊，这个阵容简直是原创音乐的最强阵容啊。昨晚的2017网易云音乐原创音乐盛典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办，朴树、万晓利、 Johnny G、 TZT、 阿四、陈鸿宇、谢春花还有金文岐等28组知名的音乐人都齐聚工体，参加了这场前所未有的独立音乐盛会。嗯， 那昨晚呢也是演出囊括了70、80、90三代独立音乐人，也是三代独立音乐人首次齐聚一堂，成为国内音乐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笔。那这样的尝试呢，给原创音乐人搭建了更广的舞台，也推动了华语乐团更加均衡的发展。 哎，对，然后呢这个我给大家看几张这个昨晚的这个现场的图片啊、 嗯、 看大家对这些歌手啊熟悉不熟悉他们的样子，如果提到歌的话、嗯、可能比较熟啊，大家看一看这是谁。 朴树我认识。 朴树你认识是吧、 嗯、 来我把镜头拿着近一 点 啊。 再切一下镜头。 切一下镜头啊，把镜头切到我这边，大家看一下这个认不认识是谁。 这不是王俊凯吗？ 这发型挺像王俊凯的。这是陈鸿宇。啊，他有一首代表作叫做《理想三旬》啊、 哦， 陈鸿宇。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个，不知道大家认不认识？ 真是看起来脸生啊！ 看起来脸生是吗？ 是叫谢春花吗？ 是《岁月神偷》的演唱者金文岐。 哦， 啊，《岁月神偷》啊，这首歌大家也是 歌听过。 对对对，这个看一下。认识吗？ 面太生了， 面太生了是吧？嗯、歌啊，名字你熟，刚刚你已经提到了，这个就是谢春花。 嗯 啊，其实昨天这个，我是在这个音乐演出的现场啊、 嗯，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一些这个个人的一些感受啊，就是，首先昨天呢，就是 网易云音乐作为就是这个很多这个原创音乐人的这个一直非常支持他们的这样一个平台啊，昨天晚上做了这个这样的演唱会，然后是包括邀请了有朴树啊，还有包括七十年代的这个歌手，然后有万晓利，包括八十年代的还有很多的歌手，包括最近大家非常喜欢的像什么陈鸿宇啊，还有这个谢春花啊，还有这个金玟岐啊，都是在现场做了演绎，就是70、80、90三代原创音乐人然后齐聚舞台，就是我觉得非常有意义的一个盛典啊。然后就是昨天这个在这个陈鸿宇和这个谢春花登台的时候，导演还不怀好意的把镜头给到了快睡着的朴树啊，不知道那会儿朴树哥哥心里边在做什么感想。 朴树现在是一个佛系歌手，我觉得。 对对对，他其实一直是一个很佛系的歌手，但是呢，其实现场也 就是很没有在现场的 感觉。对，其实现场也涌进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大学生的朋友们。当这个提到谢春花呀，像什么提到这个金玟岐，还有提到这个陈鸿宇的歌。他们的名字的时候，现场那种反应，我觉得是不亚于当初歌迷对朴树的那种爱戴。 说明这些新锐的歌手非常的有潜力哈， 对对对， 能够成为这个人气王。 对对对，没错啊。 最后再来跟大家分享一条消息哈，说亚洲蹲刷爆了英国社交媒体，英国人很震惊，说中国人竟能蹲着刷手机。那有一位在伦敦留学的姑娘说呢，最近英国人都在讨论中国的公共厕所里人们都蹲着刷手机。其实早在2017年末哈，海外华人的朋友圈就被刘德华和井柏然的亚洲蹲刷屏。那这两天呢，亚洲蹲又在英国的社交媒体上掀起了一阵小风潮。那坊间呢长期传说欧美人蹲不下去，没有办法像亚洲人一样蹲下的时候整个脚掌着地，就连日本最近都宣布为了迎接2020年东京奥运会呢，将改建所有的蹲式公厕，让大批的外国游客呢放心而来。 哎啊， 这真的是一个人体构造上的差异吗？ 虽然啊，亚洲蹲的姿势看上去可能有些不雅，但是对于健康和美丽还是有一些好处的啊。这个有一本知名的杂志啊，《时尚》在上面刊登了一篇文章，叫做《2018懒女孩身高健身指南》啊，就说每天3分钟蹲着，脚后跟着地啊，脚尖朝前，双膝打开，宽度超过2指的距离，这是什么姿势？反正有助于美丽。 有助于让我们腿变得更长和更细吗？ 啊，就这个。 然后有很多网友就发现了，说这个健身姿势不就是我们亚洲蹲吗？ 没错、 说据了解，亚洲蹲这个动作呢，需要调动全身多处的肌肉，特别呢是腿部的肌肉，这样不仅可以帮助大家减肥塑形，缓解颈部和腿部的压力，增强腿部肌肉的锻炼，还能防止糖尿病，能延缓大脑的衰老。天哪，好处真多呀。 哎，对啊， 没事蹲一蹲， 没事蹲一蹲。然后这个时候呢，有网友也就说了，说这么好的锻炼，说欧美人为什么就蹲不下去呢？这是个问题。 还是因为习惯，我觉得。 对，就是这样。这个、 其实你们蹲得下去的， 不仅仅 没有尝试过 啊，不仅仅是蹲着，有时候这个那什么，不提倡啊，不提倡。 那有网友也给这个欧美人支招了哈，说亚洲蹲你如果蹲不下去，不如在脚后跟垫个蝎子，或者穿上你最喜欢的那双坡跟鞋，或者内增高。 就是就蹲不下去强行也要蹲。 为了美嘛。 啊、哦、为了美啊。 好，北京时间来到了8:58，那我们已经结束了今天资讯板块跟大家新鲜资讯的分享。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9点到10点，我们会迎来今天的我们的北京青联的代表韩青来到我们的这个青年会客厅哈，跟我们分享他在基层工作的一些趣事儿。马上回来。 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突破， 刘翔，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哈喽大家好，我是鲁 豪。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放好往里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我们不一样。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大家早上好，我是青年孔文。 我是青年王爽。提示大家我们的收听和收看方式，你不仅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双屏收听我们的节目，你也可以来到我们全新改版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画面了。当然你也可以来到我们的粉丝聚集地花椒直播，找到活力982的房间，也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 嗯， 那现在呢进入到我们今天青年会客厅的板块了哈。我们又迎来了一位青年的委员，他非常的年轻啊。我来介绍一下韩青，他是北京市丰台区马家铺街道时代风帆商务楼宇党委副书记兼楼宇工作站的站长。欢迎你，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嗯，你可以靠近话筒一些。 对，韩青可以。对， 大家好。 嗯，有点羞涩哈。 嗯， 这个韩青的这个刚才介绍你的时候，这个职务非常长哈，能不能先给我们解读一下你的具体工作究竟是什么？ 嗯，我的工作其实很多人不是特别了解，我是做商务楼宇党建的。什么叫商务楼宇？我想大家工作都在商务楼里头，有自己的办公室，一个大楼里头有 N 多个企业，可能上百家企业。我们而且咱们的企业呢基本上都是非公企业或者是我们的社会组织。我是做咱们非公企业和社会组织，我是一个服务人员。 嗯， 然后是做党建工作的，是为咱们企业关于党组织的这个建设。其实我们应该说是政府和企业之间的一个桥梁。 嗯，听上去这工作就很有难度。 那在日常的工作当中具体是需要跟大家开展一些什么样的工作？ 其实说到党建，应该说我们党建应该是润物细无声的，在您工作生活的各个领域都有这个我们的身影。比如说您上班了，在工作期间您遇到的任何问题，包括企业它本身应该发展的这个问题，都是我们在做的。因为其实党建并不像大家想的可能就是入党，或者是就是我党员应该做的开会啊学习啊，其实这个不是，这是传统的这种党务工作。但是党建工作呢就很多了，像我平时要组织我们的企业员工的活动，其实也为我们员工的这种生活提供一些支持。而大家有什么样的需求，我们常说的一句话就叫有困难找组织。无论你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或者是挫折，或者是你觉着现在最近不顺了，你说我就想找人聊聊，你也可以到我们的这个党建工作室和我们的党务工作人员一起聊聊。所以这个应该说是每一个领域都会有我们的这个身影，然后每一个只要你需要我们，我们就会在您的身边。 嗯， 听起来好万能呢。那我要提问了，假如现在啊，作为大龄男女青年啊，我现在有找对象的问题，能找你们吗？ 可以啊。 怎么解决？ 我们其实这个是我们工作中的一部分，我们常常每年都会有我们的相亲会，而且是根据不同的群体，比如说我们会根据22岁到30岁，然后从30岁到35岁，然后35岁到40岁，然后还有根据他们每一个，因为做商务楼嘛，每个企业它有不同的行业和领域，我们就想把这些青年聚在一起，所以只要你是大龄青年，我们楼宇的这些企业员工你都可以参与到我们这个活动当中，所以我们常常会组织一些相亲会，然后希望在相亲会里头给大家牵线搭桥，让我们每一个这个青年朋友们能够找到自己的下半生的伴侣 啊， 有组织真好。 对对对，没错啊，因为现在是可能刚刚来到了2018年啊，2017年是刚刚过去，但是其实对于我们的工作年还是没有结束的。 对 啊，那这样的话，韩青可以给我们回顾一下在2017年的时候，作为党务工作者，然后你们开展的一些。怎么讲，就叫做又好啊、效果又好，然后大家参与度又高啊，就是反响也特别好的这样一些活动，一些代表的例子，可以给我们回顾一下吗？ 哇，那好多呀！ 啊，选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 这样吧，因为我们呢，应该说，首先呢，就是我们有志愿服务，这个是我们作为青年委员也好，作为我们党务工作者也好，还是作为我们青年人也好，基本上每个人都会要参加志愿服务，但志愿服务呢，会有很多，像我在的这个地方，我们作为商务楼宇，其实我是整合了，大部分就是我们青年人，尤其是商务楼宇现在的白领青年的这些志愿服务，我当时是做了6大项48个小的志愿服务项目，然后每一个志愿服务项目呢，其实对于商务楼宇来说，它不像在咱们整体的这种志愿服务或大中院校是一个人一个单位，我们是以一个企业为一个单位，就是我这个活动可能一共有20个单位参加，那我这20个单位里头有大企业有小企业，大企业可能有将近100多个志愿者，小企业可能就2-3名志愿者，这种方式去参与我们的志愿活动，而且我志愿活动呢基本上是要贯穿全年，按照从3月份开始一直到我们的次年的1月份，比如说3月份我们要学雷锋，然后4月份呢我们可能会有植树，然后到了5月份呢我们会有那个公益活动，然后6月份呢我们孩子们还要带领我们青年人的孩子们一起参与我们的志愿服务，比如去我们的福利院，然后到了7月份呢我们可能还有一些儿童的这种参与公益的这种活动，比如说捡拾垃圾，比如说要有消防安全的小小这个宣传员，然后还有我们节水的宣传员，同时我们还要有小小的这个志愿者到我们的汽车博物馆去参与这个志愿服务等等这些，然后7、8月份都是我们孩子们去参与，而且我们的家长呢是要辅助孩子去完成的，然后到了9月份，可能我们还会有环保月，然后还有公益骑行月等等这一系列的这种志愿服务。像去年可能做的最大的，应该说，我们北京有，就是大家都知道，我们北京的水是怎么来的呢？是南水北调过来的，在我们南水北调的库区的我们的。孩子们也好，应该说就是我们那个库区的群众也好，为我们北京市的这个饮水，应该说奉献了很多，因为在这里说实话，他们一而再再而三的为北京饮水的这个水源保证它的质量，在一直在搬迁，本来他们原有的这些生活就是赖以生存的这种工作，比如说种耕地养殖，然后还有他们的那种捕鱼，全部都已经不在这个工作中了，但是呢他们就是要远离自己的原来这片土地，然后到 指定的地方，然后去生活。这时候他们就是，所以我们就是想饮水思源，带领我们的孩子们，也带领我们的青年志愿者和青年企业家们去对这儿就进行精准帮扶。那帮扶是什么？并不是说我们给他们钱就可以，而是在精神上的这种帮扶。希望通过我们的这种，希望通过北京的这种精神也好，通过我们青年人的这种朝气也好，让那个当地的孩子们和当地的青年人能看到，其实在我们国家这种发展过程中，或者在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进程中，我们能够做的这些工作，然后也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然后让他们来开阔眼界。所以去年呢，我们基本上在这个志愿服务中一直在做这个饮水思源的这么一个活动。我们是首先是过去对他们这个留守乡村的这个教师提供了那个教学最美教师的奖励资金，然后另外呢，就是将他们库区的这个水源区的留守儿童，还有一些困难儿童带到北京进行研学，让他们看看离开大山、离开家乡以后，我们的世界也会更加精彩。然后也是通过这个活动，说实话，我们的小朋友当时回去以后，当时都在跟我说，他说：“韩青姐姐，我真的没有感觉到我自己以后可能离上完学，或者说我上到初中，他可能当时就有一种想法，说我就不想上了，因为我觉得可能我也就是打打工什么的。但是他现在后来觉得，他说：“韩青姐姐，我一定要考到北京来，我一定要上北京的大学。”他说，然后有的孩子说：“韩青姐姐，我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用更好的知识建设我的家乡。”我说，他说：“我觉得北京好大呀。”然后他说：“我从来没有这么开阔过眼界。”所以很多孩子当时在他们的心里的那种感觉，就是说我一定要用知识去改变我的命运，用我的知识去建设我自己的家乡，要把现在他能看到可能家乡没有的，他要带回去。所以这个我当时听完以后就是很感动，那种眼泪或者说那种心情是言不由衷的那种。后来我觉得，就是能通过我们能够简单的做的这点事情，让我们的孩子去改变他今后的一个目标。所以当时我们就特别跟我们那个他们地区的教育局局长就说，后来我们很多青年就承诺，他说：“那我们首先说把咱们全校的学生，因为他们学生真的很少，我们当时是对接了三所学校，说把这三所学校的学生全部要轮训三年，带我们的孩子到北京进行研学，让他们了解更广阔的世界，了解更多的科学知识和我们现在社会发展的变化。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当时去年在做的，而且我觉得特别有意义的一件事儿，也是给我们青年人，同时包括我们一些青年，他们也都带着孩子参加，其实也给他们，我们北京的孩子心里面也给他们有一种特别好、特别那个教育， 很震撼， 对，特别的震撼。这个是去年在做的一个志愿服务， 能感觉到韩青在说这段的时候，有点眼眶有点泛红啊，确实是在这个工作中找到了自己的价值感和极大的成就感。所以我现在就想问问这个韩青了，就是特别想知道你之前的一个履历哈，为什么你会，我们知道韩青也非常年轻啊，青年委员，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商务楼宇的党建工作者啊？你之前是学什么专业的呢？ 我之前是学计算机专业的， 是程序员呢。 对， 是现在最黄金的这个职位啊，最黄金的专业，为什么会转型呢？ 其实也是一个特别偶然的机会，让我接触到了商务楼宇。也是由于种种原因吧，参与了社区工作。但刚刚到社区工作的时候，其实在我刚入职的时候，很多人都说社区工作就是小脚侦缉队，都是一些老年人。但是我觉得当我进入那个集体的时候，发现我们的团队特别年轻，特别有朝气，无论你年龄多大的时候，他们都是那种很富有激情的， 而且当时自己也算是单位里头年龄最小的一个工作人员了。在这个领域的时候，当时领导 说，你是多少岁开始进入这个基层党建工作这个组的？ 我是28岁。 哦， 28岁的时候进入的。 嗯， 然后在这里边，其实当时在这那2008年底2009年的时候，当时领导说，咱们商务楼宇要做这么一个党建工作，就说韩青你可不可以去试试，说你正好是年轻人，又刚刚从企业离开，说有可能你可以去尝试一下，所以当时进入了这个组织。 嗯， 然后其实一开始也不知道怎么干， 一开始要跟这个长辈前辈们学习哈， 嗯， 作为年轻人，但是我相信后来你的这个年轻和活力肯定是发挥出了很大的创造性， 嗯， 对吧？后来找到了自己的价值。 嗯，对，领导给了我很多很广阔的一个空间。 嗯， 年轻嘛，就是可以去无限的去想象， 嗯， 然后去完成这个工作。 因为我和孔文都是党员啊，我们也会参与很多的这个党支部的活动哈。 嗯嗯嗯。 孔文能不能感觉到这个党务活动其实很难开展， 嗯， 挺难的。 对，可能有的时候，比如说，会遇到一些我觉得是怎么讲，就是可能比较硬性的一些困难吧。可能比如说，韩青，我不知道在工作当中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比如说那么我让有些企业可能参与我们的活动当中，可能有的时候比如说会跟他们的工作时间和工作进度会产生冲突， 嗯， 啊，他们也非常想参与我们的活动，可是工作上又有硬性的指标去压着，那就是遇到可能类似的就很难，在我看来是很难起手解决的问题。 嗯， 就是遇到类似困难的时候有什么样的办法去解决去协调它。嗯 嗯，其实对于商务楼宇工作，基本上像您刚才说的那样， 嗯 嗯，其实我们用的现在目前使用的都是大家的业余时间。 嗯 嗯，我们是中午、晚上、周末的时间，尽量不占用大家的工作时间去完成这些工作，因为每个人都有工作嘛。其实我们常常在想，就是换位思考一下，就是如果我是一名企业职工，我在工作就是在生存和活动之间如何去选择，那肯定第一点是要保证他的生存。那生存是什么？他要有自己的职业，要有自己的工作，有自己的工资，然后去养育自己的孩子。 嗯， 所以我觉得作为一名党务工作者，又作为一名青年人，每个人他都有自己面临的这种处境。所以我觉得既然是做党务工作，既然是服务于我们企业青年职工的，那么就要用一些业余的时间，用他们这些碎片时间去整合我们的工作活动和生活，也希望用这些生活把他们凝聚得更好，至少在工作时候遇到困难可以和组织诉说一下，在生活有什么需要的时候可以找我们组织帮助一下。然后如果说哎呀我想交友联谊了，我想认识更多的人，我想我们的组织就是一个平台，然后为大家搭建这种更广阔的平台，让我们青年人然后能够聚在一起。 嗯， 关键是要有耐心，对吧？ 嗯，对， 可能得一次一次的去跟大家去诉说这种党建工作它的重要性。 嗯， 然后我觉得还是通过一个慢慢的感召吧，啊，是吧？他们可能参加了一两次活动之后，就能够感受到这个活动给他们的生活带来的这个不一样的色彩。毕竟除了工作和生活，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个出口， 嗯， 可以去学一些新的东西，体会一些不一样的生活。 对，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也需要更多的企业啊，也需要有一个过程，让他们去更深层次的认识我们的党务工作，认识我们的这个工作的重要性。我们不仅仅是给他们提供了一种服务和保障，然后就像刚刚韩青说的，就是生活工作啊，我需要养家糊口，这个是一个硬性的指标，但是我们也可以给他们提供诗和远方嘛。 有没有在工作中遇到就是比如说去哎呀组织一个活动特别有难度，然后后来通过自己的一些创造性的这种发挥和创造性的这种方法，然后真的是吸引了很多人来参加，有没有这样的例子？ 嗯，案例。 嗯，其实是有，但是我觉得 如果就是让我们的更多的人来参与，首先我们要做的是企业负责人的工作， 嗯， 让我们的企业去支持他们，去鼓励他们去参与。所以我觉得让企业的负责人认可组织，认可你这个活动， 嗯， 愿意去参加，首先要做他们的工作， 嗯， 所以我从最开始的时候就是先要解决企业负责人的这个思想的这种认识， 嗯， 所以我觉得一个企业的发展才能留住我们青年人才，才能让我们青年人才的待遇越来越高，生活质量越来越好， 嗯， 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也是根据企业的需求，所以当时我也介绍，我说其实我们是政府和企业之间的一个桥梁， 嗯， 在我们，我觉得我们政府有很多很多特别好的政策，而且是惠及企业特别棒的政策， 嗯， 所以当时呢我记着我们在做，当时企业不认可的时候，我们当时就在想如何让企业去接受我们，去认可我们，去知道我们。后来最开始就使得比较原始的方法，就是挨家挨户的走， 嗯， 然后一个企业一个企业去做调查问卷， 嗯， 希望呢了解他们这种需求，然后通过需求呢，我们当时就是架起了这个企业，就是我们政府委办局的这个委办局和我们企业之间的桥梁。我记着最开始当时是引入了八个职能部门为我们的企业就是近距离的一个服务，当时我记得有工商、税务、公安、交通，然后还有现在还有什么科委、商务委，然后包括我们人力资源社保局等等委办局，每个月都要定期到我们楼宇进行服务。很多尤其像一些比如说像去年我们的这个税那个营改增以后，我们的税务局就直接到我们楼宇里头为我们企业进行服务， 嗯， 尤其是我们那个国税局当时对比较大型的企业直接上门一对一的进行辅导。就是我记着当时我们有一个进出口公司，然后呢就是由我们找的这个国税局到我们楼里头对我们这个进出口公司的四五名那个财务人员进行专门的培训，指点他们网上如何操作，工作中你可能会遇到的这种问题，包括我们这楼里大型企业都是，然后小型企业呢一个一个走肯定走不过来，因为一个楼里它会有两三百家企业，然后我们在底下还设置了志愿那个咨询台，当时我们的国税局的专门做业务的这个青年志愿者们就在底下为他们进行服务。所以呢当时就是在这个营改增里头，在我们楼宇里头反应还是非常好的， 嗯， 所以当时我们就建立起了这叫政府公共服务平台，让我们那个政府的政策然后直接辐射到企业，而且在我们楼里就能够解决企业那个日常的这种生活工作所需。所以呢既节约了他们的时间，又为他们提供了便利。然后现在呢应该说我们还为他们政府有很多的，包括比如说你要做科研要做研发，那政府也鼓励你去研发去那个去做科研，然后他们还有一些政策资金，我们也会将这些项目会介绍到我们企业，帮助他们去到政府哎去申请这个科研经费，同时把他们研究出来的这些成果能够惠及我们整个的这个社会。 嗯， 而他要做这个太阳，比如咱们大家都了解太阳能，那太阳能还有一些技术需要突破，实用新型技术要突破，如何去突破，那么也是需要这些技术去完成，所以当时我们就把这些内容介绍给企业，那企业得到了这些啊，他们觉得哦，原来党组织能够做这么好多的事情，然后他们就鼓励员工参与组织活动，他们鼓励员工加入我们组织，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活动的人群就越来越多，企业他越支持我们，然后我们组织的活动的时候就是越轻松。 嗯， 所以当时我们在做这个活动的时候就有很多人那个企业都说哎，那个我们单位去几个人，那我们单位去几个人，然后或者说他们党员的话他参加活动会跟领导请假，他说领导今天我们党委要有组织一个活动，您看好，现在很多我们的党员直接跟领导请假，说领导说好你去吧，根本就不算请假， 非常 算上班，算他们上班参加组织活动， 算带薪 带薪 参加 活动。

融媒体报道，大道之行，带您走进十九大代表的工作场景，与代表共话十九大精神，与市民携手奔向新时代。本节目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网信办提供指导。大道之行，敬请关注。 火力调频 FM 九十八点二， 我的青春区间，从不用时间来判断。 你总感叹时光易逝， 我却永远是 热血青年。 热血青年， 在青春里，我们好听，而且好看。全屏可视化系统，别让你的眼界仅仅只超越了昨天。这里是你的活力调频 FM 九十八点二，青春就是甩掉标签。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传好，放好王明。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 大家早上好，我是王爽。提示大家，我们的收听和收看方式哈，不仅你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你现在可以收看呢，如果你在 WiFi 的环境下，或者是你这个流量满满哈，你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粉丝聚集地花椒直播，找到活力98的房间，或者最最重要的，可以找到我们刚刚全新改版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画面了。 嗯，现在是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板块青年会客厅，做客我们节目的是北京市丰台区马家铺街道时代风帆商务楼宇党委副书记兼楼宇工作站的站长韩青。再次欢迎韩青，跟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打个招呼。 大家好。 韩青非常的羞涩哈，但是韩青做的工作非常的这个，我觉得是大刀阔斧。因为在韩青刚才也说了，他刚刚进入这个党务工作这个工作组织的时候，其实他是最年轻的一员，但后来通过发挥自己的这个年轻的创造力哈，做了很多事儿。刚刚我们在这个上一时段留了一个尾巴，也上来想先问问韩青，这个工作了这么长时间了。观察我们这个年轻的白领，我们这青年人都有哪些生活和工作中的问题，你觉得是比较棘手的，比较常见的？ 其实每个时间段都不太一样。我觉得最早的时候青年的需求很简单，就是需要有自己的一个朋友圈，希望在业余以后，像尤其是我们的北漂这个青年，因为在商务楼宇不光是我们北京的本地人员，大部分呢还有我们来自外省来自其他各个地区的这个青年朋友们，所以当时大家对于这种刚刚走出校园走进社会参与工作以后，他觉得自己的圈子很小，所以他希望有自己更大的这种朋友圈。 然后随着我们互联网的不断的这个互联网的这种壮大吧， 嗯， 我觉得大家在手机微信啊，然后网络呀、啊、朋友圈会有很多朋友， 嗯， 然后随着这样，大家对于这个知识的需求，或者说各个行业领域，他们需要拓展自己的这个知识，拓展自己的领域的时候，他们需要接触更多的人，然后这个又是一个就是提升自己，应该说随着就是提升自己、 嗯、 然后随着我们这些青年人不断的在长大呢，我觉得大家对于家庭方面的这种需求会越来越多、 嗯、 所以现在呢，我们大部分的企业青年可能对于家庭方面会需求的这个内容会越来越多，他们除了希望自己有更广的这个空间，也希望能够带领自己的孩子、自己的爱人或者自己的小朋友，然后一起参与到这个活动过程中，所以这个呢就是大家随着这个我们现在的不断的这种成长，然后每一个时间段的需求都不太一样。 嗯， 其实我觉得在这当中可以提炼出一个关键词，就是现在年轻人其实他是离不开社交的。 是的， 嗯， 就是这个圈子很重要。 对，嗯，没错。 你们是怎么帮年轻人扩充圈子的呀？我想认识这个更优秀的人，对吧？很难。其实你们这个商务楼宇里各个企业之间就是一个很好的平台了，对吧？ 对，是的、嗯、 虽然大家在不同的公司，但是因为在地理上的这种近缘，所以很容易啊，可以认识其他行业的小伙伴。 对，远亲不如近邻嘛。 嗯， 每一个其实在楼里的基本上都是就像生活在大杂院里的一样，我们都在一个空间里头，楼上楼下经常碰面，中午吃饭尤其外出我们都可以去碰面，所以我觉得远亲不如近邻。 所以你们的这个解决大龄男女青年的这个婚恋问题，是不是这个联谊过程中也很多这个就是楼宇 成了， 对，一个楼里不同公司成了， 会有的。 不错。 就是这个当中有什么特别有意思的故事吗？来给我们讲一下。 嗯，我记得其实特别我记得当时我们在组织青年联谊会的时候， 嗯， 我们有一个单位里头的，他们都是在不同的项目部， 嗯， 但是他们很少能接触到，然后我们组织活动的时候，由他们总部，在我们楼里的总部会召集来这些年轻人一起去参与这个活动，然后在活动当中，然后他们两个项目部的人当时就成为了一对儿， 就看对眼了、 嗯、 对，成为一对儿。但是他们说如果没有我们这个平台，他们虽然在同一家公司，但是都不见得认识。所以在这种里头我们就常常说，哎呀，我们的这个组织其实也是一个大家庭，我们就是家长，能够把孩子们从四面八方叫回来，然后两家一串就可以了。其实很多，我觉得我们身边很多年轻人可能都住在一个小区，或者说大家租房可能都是楼前楼后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大家不熟悉，那这里呢，嗯，我们就有很多的那个青年朋友就是其实离得很近，然后突然就觉着，哎呀，原来大家也离着那么近，然后又那种心心相惜，然后大家的环境还有自己的工作领域，然后大家聊着聊着就谈成了一对儿。所以在这里头每年都会有很多的这种缘分给他们聚起来。 嗯嗯 嗯, 嗯，然后想问韩青一个问题，就是在北京像你做类似工作的，就是这种党建基层的党建工作者，在北京人数有大概多少？ 嗯，这个应该说每个区县只要是商务楼宇里头都有我们这样的党务工作者， 都会有党务工作者。 对， 嗯， 然后咱们是2010年的时候，北京市北京社工委和市委组织部，然后在这个整个商务楼宇里实行了党建工作全覆盖。 嗯， 所以应该是我们每个楼宇里头都会有我们这样的党务工作者。 嗯， 目前我们丰台区就有将近100多名我们这样的楼宇党务专职工作者。 嗯， 我手底下的小伙伴也将近10个小伙伴， 小团队。 对，我的团队有就十个，而且我们的团队就非常的年轻，我们平均年龄不足32岁。 哦， 不足32岁。我们今年又招了好几个90后的青年朋友，然后在我们的团队里头， 注入了新鲜血液。 对对对， 我觉得这年轻人做党务工作，肯定和我们这个上一辈不太一样哈。 对对， 而且现在又是移动互联网的时代，韩青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你们发挥比如说年轻人的这种发散思维哈，还有这种互联网的这种优势，是不是给这个党建工作又带来了一些新的东西？ 是的，其实我们做党建最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使得移动互联，因为我们觉得网可以把我们所有的青年朋友、青年党员们串在一起。这个就是给我最，其实从2009年开始，我们从最开始的设计自己的网站，我是学计算机专业的嘛。 哦，对，咱们 计算机 撞枪口上 了。在2009年的时候，就自己设计了一个网站，然后从栏目的设计到整个的那个版本，然后到我们青年人如何就更好的用网站，所以当时自己在做的这个网站，这是最开始。后来我们有的 QQ。然后 QQ 呢，在大家这种交流方面还是非常方便。然后到后来，我们的这种微信、微博等等这些公共媒体也成为我们的这个桥梁。然后到现在，党建呢，它还有一些政治属性，所以呢，我们又创建了在2014年的时候，我们和我们的企业共同研发了我们的手机 APP 平台。党建我们要有组织生活会，有我们的党员定期学习，要有我们的主题党日活动等等，这些内容呢，我们都是通过我们的手机 APP 进行这个党员的这个管理、学习和教育，然后通过这个平台让大家用碎片的时间完成我们的党员学习，然后用我们的网络连接起我们的组织生活会，把我们的这个批评和自我批评教育呢，通过网络更好的去那个应该说叫 黏住大家吧， 对，黏住 大家 听取我们这个意见，就是收集意见等等，就这些。所以在网络方面可以更好的把我们年轻人聚在一起。 其实刚刚韩青提到，在北京有很多很多像他这样的党务工作者但是我想问的是，就是比如说在不同的社区可能大家在不同的片区管理着不同的工作，大家在就是工作当中，不同片区的小伙伴们会不会有一些沟通？大家比如说，就是我这儿有什么好的活动，我这儿有什么好的方法，在工作当中，大家会互相去学习、去借鉴，然后去更好的服务我们的这些白领企业，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些沟通？ 会的，我们的联系是非常多的， 非常紧密。 对，非常紧密。北京市每年市社工委每年也组织我们党务工作者交流学习，然后我们丰台区呢社工委呢也是每年定期的去组织这种交流学习。像有很多我们的比较熟悉的一些老朋友，每年我们自己还要互相到自己的到各个方的站点进行学习讨论和交流。然后有的人说，哎呀，韩青，我能不能到你那儿去学习学习交流一下，然后他们就到我这儿来。然后有的时候我会带领我的小伙伴，我会到他们，我说可不可以到你那儿去交流一下、参观一下，然后咱们互相做个那个讨论。然后我们也常常自己在底下去互相的去走访、去学习这方面，所以这个是我们常常要做的。因为每个站，就是其实做商务楼有一种特别好的一个方式，就是它的楼宇大小不一样，企业规模不一样，人员聚集不一样，通过这些不一样，我们每个人组织的活动也是根据人群去定位的。然后在这种定位里头，我们可能会去借鉴其他的，我们可以说商务楼宇的活动是非常丰富的。商务楼宇的这个年轻人他的活力会更加不一样，所以我们每个楼的这个活动也好、学习也好，都各有特色。 感觉这个韩金的工作非常的开心哈，他真的是对这个工作非常的有热情。那之前在阅读韩金的资料的时候，也知道你们有一个六位一体化这样的一个新的、全新的这个党建工作的一个架构，对吧？这个也是你们相当于是自主创新的，是吗？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六个一体化是我们在2010年的时候，然后来整合做的。因为从2009年刚刚建立我们的时候，有比较，应该说一个人负责一个楼宇的时候，我觉得是一种就很孤单，然后自己的力量又很薄弱的这种感觉。所以在这里头，我们也是跟领导不断的去沟通，去交流，和领导去探索我们如何去做党务工作。后来在不断的壮大队伍的过程中，我们呢就创建了六个一体化的工作模式，就将时代风帆楼宇党委作为一个总部，通过一个整个的一个集体，向我们不同的楼宇分别的去发散。所以后来我们首先就是做成了组织架构一体化，那组织架构就是将人员集合起来成为一个小集体，然后呢到我们不同的集体去开展工作，然后后来就开然后就有我们的学习教育一体化，然后文体活动一体化，资源整合一体化，然后等等，这个六个一体化的这种工作模式，等于把大家由一个人一个楼负责成成一个拳头，然后开展我们的党建工作。目前呢，应该说我们北京市呢，尤其像我们的朝阳也好，海淀也好，在他们这种楼宇密集的这种机构吧，或者说他们这种街道这种范围，应该说这种方式是最好的。然后我们现在也都在普及了这种，我想在我们的国贸也好，在我们的中关村也好，可以有看到中心站会写着哎某某商务楼宇中心站，然后某某商务楼宇公中心站。像我们中关村可能就是比较 更集中一些， 更集中，它有一个大牌的叫红帆党建工作党群服务部，它那个呢就是集合了他们整个在附近范围内的所有的这种商务楼宇，然后叫红帆党群服务中心，然后就在这儿。然后在我们的朝阳也有，像他们的这个像麦斯店街道啊，我们的这个建国门街道啊，他们都有自己的这个大的这个楼宇的中心站。 这个时候来看一下我们的花椒直播平台啊，然后主持人养帆他说我又来了，欢迎欢迎啊！刚才养帆也说了，我们跟大家今天带来的歌啊，是英文歌没错啊，朱古力豆，朱古力豆有段时间没见了。 他说他是粉丝，他来了，大家在打卡哈。 你是粉丝的话，你来的也不是特别频繁，是吧？有段时间没见你了啊，差评，我给你差评。然后那个Summer 经纪人孙杨啊，他刚刚跟我们说了一些问题，我们已经看到了啊，我们会做及时的解决。 现在呢，这个青年说全新改版了的节目，从周一到周五每天的9点到10点这个板块，我们都会和北京市青联合作，迎来一位青联委员跟我们分享他们在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中的这些闪光的东西哈。应该说每一期节目我们都能学到非常非常多宝贵的品质，或者说看到青年人身上很有力量的一面。 对 啊，今天韩青也给我们带来了这样的一个感觉，确实是觉得他在这个工作中，首先自己非常的热爱，然后呢也把这个工作做得真是特别的漂亮哈。然后现在这个他们这个组织越来越年轻化了，但是还是想问问，在整个这工作开展的过程中，有没有让你印象深刻的，就是自己的工作没有得到对方的理解，这个时候很苦恼， 受委屈的时候， 有吗？ 每天都有受委屈的时候。 每天都有啊。 对，因为楼宇工作每天都像新的开始是一样的。我们每年，我常说，我说楼宇党建工作每年都像刚开始，每年都像刚开始， 是因为它的人员更替非常的快。 楼宇的人员和企业它每年都有更新。每年小就是固定的企业，它的流失率也是在10%，大小型楼宇的流失率可以达到60%。也就是说一年的时间有60%以上的企业都是在更新走的。所以每年我们要对这些新企业进行走访，让他们去了解我们，去熟悉我们。所以每年我们的工作都像刚开始一样，所以每年我们都要去有人会拒绝我们，然后我们每年都要让他们重新的 信任你们， 信任我们。所以这个就像我们所有的事情都像刚刚开始一样。 这个心理怎么去建设呢？因为我觉得如果是一个人总被拒绝哈，肯定会打消他的积极性啊。我觉得这个很难，可能是在工作中最需要克服的。你是怎么 给自己带来力量的。 看看支持我的人，我就觉着我一定会把不支持我的人像支持站在我身后支持我这些人是一样的。所以每当我受到打击或者真的觉得很失望的时候，我可以看到身后支持我的这些企业负责人们，他们可能有的是刚刚来，然后有的呢是从2009年一直到现在支持我8年多的企业负责人一样。所以当我看到他们的时候，我就觉着哎呀，我还是有希望的，我一定可以让他们其他人更多的人去接受我们。所以每当这个时候，我只要回头看一看，就可以去打消我的这种心里的这种不安，或者是心里的这种纠结。 听到韩听这个话，我听出来了两个词儿，一个叫做感恩，一个叫做韧性。 韧性， 非常有韧性，在工作当中 是的，要有耐心哈。 对对对， 那我们每一次的这个青年，青年委员的访谈节目《青年会客厅》呢，都会在最后向我们的青年委员提这样的一个问题哈，就是，作为青年委员之一，能不能给我们青年人一些建议，一些建设性的，一些，好的这个方法吧。如果他们在生活和工作中遇到了困难哈，遇到了一些比如说心理上的这种纠结和你觉得这种不安和犹豫，你想对他们说一些什么？ 我觉得作为年轻人，首先我们第一个，我觉得两个词儿是拼搏。我们要不应该在该奋斗的时间去把我们去让自己。 让时间去流逝掉。 对对对，我觉得第一个是拼搏，第二个就是创新。年轻人嘛，应该是有朝气的，所以我们觉得可以在每一个工作岗位上去发现不同和新鲜的东西。其实有时候我们常做党务工作，很多人说这么多年党务工作了，它有什么可创新的？其实每一个工作点它都是可以去创新去完成的。当你发现了创新点，你会发现你的生活原来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无论你做任何一项工作，可能这个工作会很枯燥，但是我觉得你都能从中去找到更多你更喜欢更好的这种创新的点。当你把这个创新点完成以后，我觉得你就可以实现你自己的人生价值了。第三个词儿我觉得是奉献。因为不是所有的事情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所以我觉得年轻人多牺牲一点，多奉献一点，多付出一点，是我们工作的一个基石。而且我觉得你付出了奉献了，它肯定是会有收获的。用我们党建工作一句话叫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要书写青春华章。 最后其实落在了要去奉献哈，也能听到这个背后的一些潜台词。有的时候吃点亏受点委屈没什么，年轻人嘛，对吧？ 对， 谁说一上来就要就荣誉都给你，对吧？就是容易的都给你，这是不可能的，一定是会遇到困难的。我觉得韩青特别的正能量。 其实也我觉得也正好符合了我们北京青年委员特别访谈节目的我们的这个标题啊，六个字：新时代新作为。 现在在这个花椒平台上也看到哈，朱古力豆说：“孔文同学，扎心了，老铁，我一直都在。”你在或不在，我就在那里不离不弃。 那是因为我不在吗？ 这是一个老铁粉，被扎心了，老铁的老铁粉。 朱古力的，我明天早晨还会在，你也一定要在。 也希望我们今天早晨跟大家的分享哈，能够给这个在收听和收看我们节目的听友们和网友们一些力量吧。 对，一些力量和思考。然后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啊，然后我们的节目虽然说直播之后呢，然后我们还会有这个不同平台的节目的回放，然后我们还会有这个短视频的剪辑，然后通过更多的渠道分发出去，也让更多的年轻的朋友们认识到党务工作者的重要性，然后认识到你们工作当中的一些不易，然后能够让他们在工作当中更好的配合你们的工作。 确实也是想号召一下所有的这个党员还有团员朋友们，或者是普通的群众青年哈， 对， 都多多理解我们这些党团工作者，确实他们需要你们的支持、理解和认同。 而且